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十回，转眼就到了7月18这一日，谢之真别出心裁，将宴席的地点定于湖心之上的亭子里，隔水搭着戏台子，坐在廊下，清风送爽，瓜果之香浮动，丝竹声不绝于耳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他另外还安排了几只蚱蜢舟，令健壮的仆妇们撑船，载着不喜看戏的小姐们去湖的另一边采莲蓬、摘菱角，颇有几分野趣。齐国侯府的大夫人带着嫡女和两个庶女过来赴宴，见谢之真仔细叮嘱着打算坐船游玩的三个女孩注意安全，又嘱咐仆妇们小心伺候，仪态大方，温婉可亲，不由暗暗点头。他抬手唤谢之真过来，和气地笑道： 难为你小小年纪竟能一力张罗着许多事，又分毫不错，事事体贴，哪像我们家元宁啊，足足大你两岁，又是定了亲的大姑娘，到现在还只晓得玩。 齐大夫人和谢之真的养母是闺中姐妹，之前也是经常来往的。谢夫人过世后，她看不上董姨娘的身份，两家这才少了走动。谢之真微微一笑，用的还是小时候的称呼，不动声色之间便缓解了生疏。 姨母说笑了，我第一次承办这样规格的宴席，心里慌得不得了，多亏父亲提点，弟弟帮衬，再加上又有府中的旧例，这才不至于露怯，哪里当得起姨母这样夸赞啊。元娘姐姐是人中龙凤，将来必定贵不可言，哪需要操心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。况且姐姐如此无拘无束，天真烂漫，还不都是姨母怜惜疼爱之故啊，我看在眼里，不知道有多羡慕呢。 他这一席话，句句骚到齐大夫人痒处，先是谦逊有礼，毫无骄矜之气，接着又暗暗夸了回齐家大小姐被陛下看中聘为太子妃的贵重品格，末了自伤其身，勾起齐大夫人对闺中密友的缅怀。果不其然，素来眼高于顶的齐大夫人越发高看他，态度也亲昵了许多，略微沉吟片刻，主动问道： 我听说你父亲为了明堂的学业，特地请了周成周老先生授课，你倾城哥哥的师父上个月回家奔丧，且得几年孝要守，他父亲呢，一时间又寻不到合适的人选，也不知道周老先生肯不肯再收一位学生。 齐国侯炙手可热，权势滔天，哪就寻不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了？不过是看在谢之真母亲的面子上，愿意让自家嫡长子和谢之方来往交际罢了。谢之真闻言自然欢喜，笑道： 姨母既然开了口，待宴席结束，我便求父亲去找周老先生说说，最晚明日给您回话。 齐大夫人笑着拍了拍他的手，暗中仔细相看了一回谢之真的容貌身段。14、15岁的少女尚未完全长开，却已显露出几分倾国倾城的美貌，刚刚开始发育的身体饱满圆润，腰身极其纤细，尤物一般的品相上又恰好加持了几分雍容大方的端庄气度，压住了本来可能有的妖媚之气。她虽然未语先笑，一副脾气极好的模样，但看着不动声色间将一众仆妇们料理得服服帖帖的好手段，端的是聘为正妇的合适人选。只可惜出身略低了些，没有母家照拂，谢府又无主母当家，只有个上不得台面爱懒式的姨娘。 什么下三滥的玩意儿，就知道跟风效仿别人，也不想想学个皮毛学不了内力又有什么用，不过是东施效颦，惹人笑话。 这时一个红装少女坐在他们身后的桌子上，面容讥诮，表情不善，却原来是贺太守家的狄小姐。 谁？ 另一个同样穿红衣的少女自角落里腾地站起来，手持鞭子指向他，粉脸含怒，暗咬银牙。这个就是宋老将军家的孙女了，二人家世相当，八字却犯冲，之前在不少场合起过冲突。虽然谢之真特意将位置排开，却依然挡不住冤家路窄。 哼，我在骂我家的丫头眼皮子浅，学着别人做了实兴的衣裳，喜滋滋地穿在身上，却不看看自己脸黑如煤炭，如何衬得了这么鲜亮的颜色？ 贺大小姐以手点着唯唯诺诺丫鬟的额头，指桑骂槐，暗骂宋小姐肤色暗黄。 真是欺人太甚！ 宋小姐恼怒起来，哪管这里是什么场合，展开鞭子在半空中一甩，抬脚就往这里冲。 佩如姐姐， 一个温柔似水的声音阻拦住她的动作。谢之真上前亲昵地挽住宋小姐的胳膊。 你今日贴的花钿好生特别啊，我瞧着隐隐有光芒闪现，还会变换各种颜色呢，不知是用的什么材质啊？ 说着给她使了个眼色，示意她冷静一点。宋小姐理智回笼，看了看周围身份高贵的长辈们不大赞同的脸色，惊出一身冷汗，强笑道， 是我爹爹请人从南海带回来的罗钿所致，不值什么。 我看着好看极了，如何打磨得这么薄的？上面似乎还绘了花鸟纹样，是不是？ 谢之真心细如发，发现了小小装饰中的玄机，不仅有效转移了宋小姐的注意力，还吸引的另外几个好奇的少女过来探寻，周全了她的面子。看着一群人将宋小姐众星捧月一般的簇拥起来，谢之真回头又看了贺大小姐一眼，迎上对方不逊的目光亦不回避，反而矜持地点了点头，既是客气又是警告。贺大小姐撇撇嘴，嫌弃她这般循规蹈矩的大家闺秀太过无趣，转过脸支着腮专心听起戏来。旁观了这一场闹剧，齐大夫人暗暗点头，将贺大小姐从儿媳的待选名单里剔除，换上谢之真的名字。谢之方找来的戏班子虽然不够出名，唱的却是些新鲜有趣的戏曲，唱功和武戏也好，两折戏下来赢得满堂喝彩。他神通广大，竟然请来了京中最负盛名的点心铺子里的大师傅，几道点心样式精致，味道又好。谢之真听见不少宾客们赞了，索性安排下去为每位客人准备一盒点心做伴礼。这边厢觥筹交错，其乐融融，董姨娘所住的兰香院却门可罗雀，冷冷清清。风姿绰约的妇人坐在外间，手中捧一碗清茶，直到茶水凉了都没有喝上一口。李嬷嬷小步走过来，躬身道， 姨娘，都安排好了，人已经跟着戏班子进了后院，现下就藏在更衣室的衣柜里。 董姨娘点了点头，又问， 今日来的宾客之数比起往年何如？ 谢之真坚持不肯放权，他在恼怒的同时又颇有些不以为然，不过是个小丫头片子，哪懂得什么人情世故啊，自己在长安经营已久，和那些贵妇小姐们来往时又百般逢迎，自觉还是积累了几分香火情的。其中但凡有两三位为她出头刁难谢之真一二，便够她吃不了兜着走了，或许也根本不会有几个人赴宴，如此便可下足了谢之真面子，叫她以后再也不敢跟自己对着干。李嬷嬷犹豫片刻，小心翼翼答道， 和往年差不多。 如何会差不多？我提前给香芝姐姐和媚眼姐姐去过信，她们都许诺绝不会给真娘面子，还有可儿妹妹。 继儿根本没给几个姨娘下帖子。 董姨娘这下明白过来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这是看不上她们身为姨娘的身份，还是知道她们几个和她关系最好，专程来打她的脸呢？ 既然他们几个没有来，为何还会差不多？ 董姨娘阴沉着俏脸，听见李嬷嬷爆出一连串高贵的头衔，那些人以往连正眼都懒得看她一眼，如今却纡尊降贵亲自驾临，这已经足够说明一切，不过是看人下菜碟罢了。手中茶盏被他重重掷在地上，摔了粉碎。李嬷嬷连忙跪下，小心安抚道： 姨娘莫气，没得气坏了身子。待今日事成之后，姐儿在您跟前再也抬不起头，还不是任您揉扁搓圆。更不用说等您生下哥儿，老爷大喜之下必定会将您扶正，到时候他们姐弟俩的婚事也尽在您的掌握之中，不怕他们不听话。 董姨娘心气稍顺，冷笑一声道： 哼，看时辰也差不多了，你安排那几个丫头过去，照计划行事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